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号，星期六，农历10月15。北京晴间多云，5度到0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分别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 李克强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16次会议。 李克强分别会见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领导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汪洋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我国明确，除法律法规禁止准入的行业领域外，基础设施领域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 央行银监会联手整顿，严格监管规范现金贷。 日本政府宣布明仁天皇后年退位。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分组抽签结果揭晓。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强调政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志存高远，敢于担当，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央广记者刘乐、王凯报道。 习近平指出，中共19大规划了中国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中方愿同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年终岁末，来自世界各国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共商合作大计，充分体现了大家对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的关心。 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4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 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我们应该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 习近平指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 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第一， 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做贡献。 中国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二，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做贡献。中国共产党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 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第三，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 未来五年，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15000名人员来华交流的机会。我们倡议将中国共产党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开幕式前，习近平与外方主要嘉宾握手并合影留念。开幕式后，高层对话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主席团副书记热列兹尼亚克、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安东尼帕克、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副主席、政府副总理德梅克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主张，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及第一次全体会议。 来华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部分外国政党领导人，昨天参观了中共中央党校和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共同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议论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 在会见昂山素季时，习近平表示，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执政以来，我同你多次会面，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协调配合。我们愿同缅方一道牢牢把握中缅关系发展正确方向，积极探讨建设中缅经济走廊等新的合作增长点。昂山素季表示，缅中关系对缅方而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党和政府的真诚友好情谊，这必将推动缅中关系更为坦诚亲密，在缅中经济走廊等各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会见洪森时，习近平表示，洪森首相是中国党和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真朋友。明年是中柬建交60周年，希望双方以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柬方始终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加强防务及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密切双方在联合国、东亚合作、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柬命运共同体。洪森表示，中方是柬方高度信任和充分信赖的亲密伙伴， 中共的治党治国经验对柬埔寨人民党启示良多。我们希望就此进一步深化和中方的学习交流，不断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和水平。 新华社消息，习近平著作台北专题展销活动昨天在博库书城台北店启动。习近平总书记最新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登陆台湾市场，同时展销的还有习近平所著《枝江新语》，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国梦与浙江实践》等简体版图书，引发台湾民众极大关注。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网络强国战略综述。 央广记者马哲索契报道，当地时间12月1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契雷迪森会议中心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16次会议。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哈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理伊萨科夫、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和印度政府代表等与会。李克强在讲话时表示，上合组织成立16年来，成员国坚定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全面推进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李克强就各成员国一道努力夯实团结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同心协力打造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塑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展安全合作，各方应尽快批准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生效，加强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推进禁毒、打击跨境犯罪等合作。第二，加快发展战略对接合作。目前，中国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合作已进入从理念到行动、从规划到实施的新阶段。我们不愿看到任何区域合作框架成为地缘政治工具，而愿在共享发展机遇中合理应对挑战，共促地区稳定繁荣。第三，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快商签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做好上合组织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加强成员国间服务贸易合作。第四，构建快捷便利的联通格局，推动地区交通、能源、信息和通信网络建设。中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银联体等金融机构，为互联互通项目提供更多融资支持。第五，推进产能与创新合作深入发展，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推进经贸合作园区、产能合作示范基地建设，加快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第六，缔牢人文交流合作纽带，树立上合组织大家庭意识，持续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交流与合作。李克强强调，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的基础更巩固，进的格局更明显，好的趋势在加强，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的合作带来新机遇，为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李克强同与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批准上合组织经贸、财政、安全等领域多项合作协定和决议。 央广记者马哲索契报道，当地时间11月30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契下榻饭店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 会见阿里波夫时，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乌建交2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今年5月访华的米尔季约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一致决定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乌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中乌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项目稳步落地，为加强两国企业间合作创造良好条件，携手推进中乌友好与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果， 中方愿同乌兹别克斯坦进一步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沟通协调。 会见拉苏尔索达时，李克强表示，中塔是真诚互信的友好邻邦。今年适逢中塔建交25周年，我们对中塔关系的持续推进充满信心。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发展战略更好对接，落实好有关产能合作项目，探讨交通基础设施等合作，助力塔吉克斯坦工业化进程、地区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中方愿同塔吉克斯坦开展现代化农业合作，提升合作质量，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当地时间12月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契下榻饭店分别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伊萨科夫、白俄罗斯总理科比亚科夫、哈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 会见伊萨科夫时，李克强表示，中吉是友好邻邦和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共同努力推动中吉关系与合作持续向前发展。希望双方继续遵循市场化原则，加快推进有关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共同促进地区互联互通，便利跨境贸易与货物运输。中方愿继续同吉尔吉斯斯坦加强经贸、农业、能源等合作，共同为两国人员往来创造便利条件。 会见科比亚科夫时，李克强表示，中白是友好邻邦，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互补优势，挖掘经贸投资合作潜力，以中白工业园建设为重点，加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并共同探讨创新融资方式，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交往，积极培育合作新增长点。 会见萨金塔耶夫时，李克强表示，中哈是高度互信的全面战略伙伴，今年是中哈建交25周年，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丰收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哈产能合作已取得丰硕的早期收获，希望双方继续共同努力，落实业已达成的各项共识，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特别是产能合作，以更大步伐向前迈进。中方愿在经贸、绿色农业等领域同哈萨克斯坦加强合作，希望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努力提升双方人员往来便利化程度，为双方企业间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当地时间12月1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契雷迪森会议中心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 会见梅德韦杰夫时，李克强表示，前不久举行的两国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合作共识，双方要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为中俄关系发展增添更多合作亮点。中俄双方要抓住机遇，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更好发挥互补优势，继续推进能源、投资、航空航天等战略性大项目合作，进一步拓展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激活中小企业和地方合作潜力，密切人文交流，促进中俄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继续发挥上合组织的平台作用，为共同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的开放包容发展与持久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见阿卜杜拉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支持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努力，愿同阿富汗巩固睦邻友好，增强政治互信，在阿富汗和平重建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阿富汗早日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助一臂之力。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国民主促进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见全体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外，基础设施领域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限制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九月末，国内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也就是俗称的 PPP 项目的入库项目合计已经达到14220个，累计投资额达到17.8万亿元。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 PPP 市场。国家发改委在近日印发的《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领域开放力度，分类施策，支持民间资本参与 PPP 项目。对商业运营潜力大、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 PPP 项目，要积极支持民间资本控股。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认为， 这次你采取了一个完全开放的模式，对民企是完全鼓励的方式，不足以控股，可以几个民营的这个投资可以好通过合作来控股，那么甚至采取第三方的产业基金，通过就是市场化的基金管理的方式来控股，也就是说对调动他们积极性是应该会有很大的促进的。 指导意见还明确，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依法依规出台更多优惠政策。 针对美国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反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做法，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表示，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于世贸组织的多边规则当中。央广记者张绵绵、焦莹报道。 据报道，11月30号，美国政府正式拒绝中国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第15条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据透露，美国于11月中旬向世贸组织提交这项决定，并于30号被正式公开。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于世贸组织的多边规则当中，只是个别成员冷战时期的国内产物。”在世贸组织164个成员中，有此国内法的成员寥寥无几。 耿爽介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第15条明确规定，在对华反倾销中采用替代国价格计算倾销幅度的做法必须终止，这一点是非常明确和不容置疑的。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反倾销替代国的做法需要严格依照中国加入议定书的规定如期取消，这与中方是否满足所谓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没有关系。某些国家和人员试图将两者加以联系，明显是在混淆视听。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都应该重信守诺，严格遵守国际法的准则，切实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 昨天，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明确统筹监管，开展对网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通知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行为，完善 P2P 网贷信息中介机构管理，加大违法违规处置力度等6个方面，对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作出全面部署。银监会普惠金融部副主任冯燕表示，在前期 P2P 现金贷业务整治的基础上，相关部门会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我们在机构层面呢，要主要是从纠偏网络小贷、规范持牌金融机构合作行为、完善 P2P 现金贷业务以及打击取缔非持牌放贷机构等4个维度来进行规范。在业务层面上，我们主要是从降低高息费、打击不当催收、严禁多头借贷、以贷养贷、高杠杆和加强客户信息保护等方面来进行规范。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分析，整顿现金贷新规将为消费者保护、利率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指引、风险防控、协同管理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让这些可能会陷入高利贷的这些人得到保护了，特别是对于多头借债的、这个不当消费的等等这些 可能引发不良问题的都会得到抑制。对于如何让这个我们的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地方金融办进行联动协作，这个通过这个文件也能够得到具体的执行的一个方案。 针对近期多地发生儿童在幼儿园遭受侵害的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全面维护儿童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发生。 昨天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国的艾滋病疫情仍保持低流行趋势，但是流行面广。去年全国艾滋病母婴传播率降至5.7%，儿童新发感染逐年减少。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工程第66场活动昨天在四川绵阳游仙区举办。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主办的大国新时代系列报告会第一场昨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厅举行。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苏国霞针对新时代下精准扶贫路在何方做了题为认真学习贯彻19大精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题演讲。 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开播15周年，音乐之声全天推出以悦动你的人生为主题的15周年特别节目，多组知名乐队和组合带来现场音乐秀，并通过央广网、唱吧等网络平台同步直播，开启线上线下全媒体传播新样态。 日本政府昨天组织召开皇室会议，就天皇退位时间进行讨论。会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会议决定将明仁天皇的退位时间定在2019年4月30号。皇太子德仁将于明仁退位次日，即2019年5月1号即位，并从这一天起施行新的年号。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分组抽签仪式1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同属 A 组的俄罗斯队与沙特阿拉伯队将于明年6月14号在莫斯科打响本届世界杯揭幕战。根据抽签结果，参赛的32支球队的分组形式为：A 组俄罗斯队、沙特阿拉伯队、埃及队、乌拉圭队。B 组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摩洛哥队、伊朗队。 C 组法国队、澳大利亚队、秘鲁队、丹麦队。 D 组阿根廷队、冰岛队、克罗地亚队、尼日利亚队。 E 组巴西队、瑞士队、哥斯达黎加队、塞尔维亚队。 F 组德国队、墨西哥队、瑞典队、韩国队。 G 组比利时队、巴拿马队、突尼斯队、英格兰队。 H 组波兰队、塞内加尔队、哥伦比亚队、日本队。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被热议的换头术遭痛批，对话当事人黄杰夫为什么说换头术荒唐且违法？ 滴滴出行账号申请及售卖形成灰色产业链，打车出行李逵遇李鬼该如何解决？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郑兰，主播文气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